真的会失去他呀，从此他在别人的怀里啦。漂亮的姑娘就要嫁人啦，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他？一想到我将就的失去他呀，我的心里痛得像刀在刮。 我心爱的姑娘，心爱的姑娘，今天就要嫁人了，手里捧着鲜花，身上穿着洁白的婚纱。我心爱的姑娘，心爱的姑娘，今天就要嫁人了，嫁给一个别的他，我的心里就像刀在刮。我心爱的姑娘，心爱的姑娘，今天就要嫁人了，难道她真的比我好吗？我眼里含着的是泪花。我心爱的姑娘，心爱的姑娘，今天就要嫁人了，我想大声地告诉她，我永远永远爱着她。 姑娘姑娘，我就要嫁人了，我也曾经梦想你把我娶回家，当初我们 嫁人啦，想到这里我就泪如雨下，恨我不敢早一点去表达呀，这就是我全付出的代价。漂亮的姑娘就要嫁人啦，我要想个办法去阻止她，赶紧为她送去玫瑰花呀，姑娘姑娘你要静一下。漂亮的姑娘就要嫁人了，我双眼的泪水哗哗的下，没想到我真的会失去她呀，从此她在别人的怀里啦。漂亮的姑娘就要嫁人啦，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她？一想到我将就的失去她呀，我的心里痛得像刀在刮。漂亮的姑娘就要嫁人啦，想到这里我就泪如雨下，恨我不敢早一点去表达呀，这就是我全都付出的代价。漂亮的姑娘就要嫁人啦，我要想个办法去阻止她，赶紧为她送去玫瑰花呀，姑娘姑娘你要冷静一下，赶紧为她送去玫瑰花呀。